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咁啊，就唔知大家有冇睇新聞咧，有冇留意啦？呢、這个阿、啊、王承志咧，好似今日有咁搞作喎、啊。你见到唔知 报 整份见报出嚟、啊，咁啊，不如，唉，有啲人就话，不如你叫我见眼报啦，现眼报啦，大佬真系。咁啊，见报其实咧就嗱、听闻啦，佢就好似话做搵13个有13个编采人员，唔知编辑啊，13个编辑，点解冇记者咧？真系 约10个人嘅编辑团队负责， 系啊，十个人嘅编辑团，但系冇话有冇话冇冇话有记者 可能包埋记者咧，编辑团队 唔系，我怀疑真系冇记者啊，大佬，因为佢最后尾咧，佢俾人哋发觉咧，原来佢炒稿咧， 炒 鸠炒咗大公嗰啲，佢炒人哋大公嗰啲稿啊，大佬，然之后用埋人哋啲相咧，即系然之后就问啦，喂，呢、這个王承志就俾人问啦，喂，究竟你同呢个大公报？啊，有冇老噶？系嘛？系咪即系你哋同一 team 人嚟噶？系嘛？系咪用翻我哋啲嘢啊？咁样样咁啊？正如之前亦都有人话过，哎，究竟呢个吓、东方系咪即系热狗啊？即系后面即系过料俾佢啊？咁样样，即系有啲人咁讲噶嘛？系咪？咁咁因为其实你明报记者咧，又真系专登就走去问翻呢个大公报记者咁、样样，唔系大公报啊嗰、那个编辑啊，咁然之后就问佢啦，嗰、那个叫做咩名啊？嗰、那个叫做潘喜松啊。咁啊，唔系潘喜松啊，嗰、那个叫做咩咧？嗰、那个叫做系钟允晴啊，就话：诶、我而家喺出边啊，咁样样，佢就唔想答呢样嘢。喂，咁照计吓、啊，即系嗱，你呢个王承志咧，对于即系你而家佢会自认泛民噶嘛？ 系， 佢系自认泛民噶嘛？ 佢系正中间派啦， 系嘛？即系或者咁样讲啦吓，起码佢起码唔会当佢系 friend 嚟噶嘛，即系起码未至于猖狂到佢认即系建制派先啦。 系。 喂，你而家即系你攞人哋大公嘅料，然之后做个头版咧，就喺度做呢、這个清正嗰两条友，就话咧啊，即系而家呢个游慧贞啊，同埋梁仲恒咧，唉，就系、是、自己揽住香港一齐死，咁然之后咧喺内页嗰度又即系攞呢个大公报啲相啦，就话又嗱，咁我即系叫我嗱，我冇攞到呢份嘢，你有冇攞到啊？其实 我冇、 啊， 我连佢派都唔知、啊， 唔系即系我唔明呢啲点解系新闻嚟嘅？佢内页嗰度写。咩 cheap 精 cheap 精啊？博嘢论臭名远播呢？鬼唔知咩？你而家第一日见报嘅呢份嘢，屌你喺度炒旧新闻，梗系唔需要记者啦，因为你炒旧文噶嘛，系嘛？你13个编辑炒旧文，用人哋啲相，喂，你同人啲网媒有乜分别咧？ 即系其实佢系咪想将咧而家网上咪好多啲 content farm 嘅内容农场，即系佢将内容农场实体化，就出份报纸就去。即系呃广告系咪啊？ 但系佢好似话咧，迟啲想买$5一份 嘅 喎。 唔系咯，佢而家叫免费派嘅，就谂住就长远嚟讲咧，嗱，因为佢而家话双周刊好似搞到呢、這个01咁样样咯，估佢系，咁好似热血时报一个月都出一份噶嘛，咁佢就密过热血时报一倍，咁起码咧就2个礼拜就出一份，咁啊迟啲咧，即系而家叫免费派俾人啦，迟啲啊$5一份，屌你老尾，你唔好话你 使唔使货金啊？ 即系货金， 大公报啊！平时派嗰啲都唔撚攞啦，你仲要抄大公报，望鸠噶，其实真系，即系你 抄唔抄？ 你摆到明，你系攞大公报啲嘢，唔系即系大，你大你唔嗰啲咩？以前系咪之前有份晚报啊嘛？又系做免费嘅，都系唔成功噶，都衰 Q 咗噶，系嘛？最后尾咪又系冇，你唔系免费就得噶嘛？更何况你仲要讲个咩咧？ 抄大公 佢而家就话每个月嘅成本咧就12-13万到。如果12-13万，佢10个编辑嘅团队，即系每人10000几蚊啫。 嗯， 每人10000几蚊嘅薪金，其实你请，我谂系真系请啲 fresh grad 嘅啫，系嘛？如果咁样计嘅话， 分分钟冇10000几蚊，可能几千蚊噶。 如果你可 八九千啦，系啊， 系咯。咁可能都系请翻或者请大陆人啦，然之后转翻做嗰啲繁体字啊咁样啦。嗱，因为其实你以前嗱成报即系未转装之前咧，即系你见佢网咧，其实都好多简体字啊嘛。 系啊， 咁我谂可能系咁样运作啦。咁但系如果你即系纯粹炒稿嘅话，咁又唔需要13个人咁多系嘛？ 因为嗱、你见到852咧，其实好似都几都六七个人到嘅嘛，我见到好似话吓，咁、所以其实都真系搞笑、哦。咁仲好笑嘅就系佢嘅心头几高嘅、哦，佢又话啊，边个想呢、這个参选特首嘅，都嚟投稿啦，系嘛？即系叫胡国兴嚟投稿先啦，起码就系咁啊，谂住自己咧就系、开个论坛版，然之后尽收即系特首候选人之天下嘅兵器咁样样，即系好似做呢个免费报纸嘅 D100 咁样样啊。 咁佢有冇谂过点解啲人要投佢稿先？啲人真系投佢 D100 都唔投俾佢啦。 咁 D100 都唔系报纸嚟，即系我 即系佢 D100 嗰度做节目都唔投俾佢啦。 咁啊，我就觉得佢心头好高啦。咁但系我唔明点解咯，因为其实咧，佢就财即系佢之前都话佢财政有问题噶嘛。咁佢老婆又话唔知又话咩生癌啊，又剩啊咁样样，即系又话要同佢筹医药费啊嘛。即系佢啲逻辑好好笑噶。你记唔记得佢年头嗰阵时咧？哇，又扮超人啊，即系紧身衫超人啊，走去228铺。228補選啊，嗰陣時有份啊，咁嗰陣時我記得唔知上過 D100 嘅，就話，你好似話咩？你我即係點解要補選啊？咁樣樣，因為好似唔財困喎、啊，大佬。 因为财困所以补选， 财困所以补选，真系 但系补选有好多钱噶嘛，你知道？ 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尤清源咁样问佢，真系好捻好笑。即系点解？喂，你财困你反而选举，大佬喂选举使钱，因为点会有钱咧？ 抌钱落去噶，烧钱 啊！咁所以咧，即系吓、大家心里有数啦，呢样嘢就咁咁。点解佢都仲可以筹到十几万翻嚟咧？ 十几万一个月喎，仲要系 唔系你真系有人俾佢先得噶？ 你有金主货金俾佢先系咯？ 边啲人货金俾佢咧？即系 你有咩人咁蠢咧？ 吓、咁我真系唔好明啊！咁可能真系即系可能即系人手重叠用翻大公报嗰啲人啦。咁所以啲图又左手交右手啊，咁样用翻啦。 咁请翻嚟嗰12-13个人咧，其实唔系喺大公报嗰度挖过嚟，即系借住半个人嚟用住先嘅啫。 系我唔知啦，真系呢个真系好好笑啊！咁啊，唉，即系系啦，有网友已经话啦，吓、呢、這个咩抄大公报，不如睇大公报算啦。黄成志打极都唔死咁样样，见报都讲成报呢条戆鸠佬啊，冇讨论价值啊，咁啊唔好意思啊，咁啊真系要入正题啦。咁啊，入正题就都系讲翻我哋即系吓个花生谷嘅热话啦，系嘛？咁啊呢两日其实你特朗普当选咗之后，其实最大嘅受害者系边个咧？咁不如我哋去段片啊，即系吓听听先。 即系呢一个 Donald Trump 赢咗，咁啊有啲人喺即系 Facebook 度起哄，即系话。又講話我係燈神啊，嗰啲咁嘅嘢洗版啦、啊，咁樣。咁有啲網友咧就話：你會唔會受到大打？首先我唔會受到大打擊。你問下麥仔，其實我就非常之即係呢啲嘢，我完全唔睇呢啲嘢在眼內嘅。咁咧係就攞翻嗰張嘢，我擺上網俾大家睇下啦。就係咁耐咧，就只一個人咧就係寄咗一張100蚊嘅支票嚟俾我買。咁佢因為咧就係干犯賭博條例噶嘛，佢話咧。如果佢輸咗就叫我幫佢捐咗100蚊。如果佢贏咗咧就搣咗嗰張100蚊。嗰陣喺你面前搣咗嗰張100蚊啫，就我捐200蚊去個基金呢、這個慈善度，我就捐咗噶啦。咁我就捐咗去無國界醫生嗰度嚇，可以影俾大家睇下啫。我就係即係搣爛佢張支票咁。anyway 就係咁啦。咁好啦，咁就係即係首先第一，即、就、係、是、我係喂，屌你咪17000嘢，呢、這、一個係即係。呢啲咁嘅嘢係絕對唔會影響到我心呢、這個心情，即係我係即係呢輪即係呢一輪心情係唔錯嘅 ，actually 係唔錯的。當然，即係我對於我如果有少少心情唔開心，因為 Donald Trump 選到咧，我有啲擔心。結果今日冚家產嘅股票又跌過，即係咁樣。呢啲嘢反而令我擔心。好啦，咁我哋嚟睇睇 philosophically， 我哋嚟睇睇呢個問題。如果你話我係燈神咧，有兩個 possibility 嘅，一個就係因為我即係我係即係等於人哋講話湯豬燈，即係我希望親嗰啲嘢咧，就係、是、會相反嘅，就因為我會黑粒咁，我嘅黑粒可以影響到美國人，影響到全世界人嘅命運，咁 that is my honour。一個就是因為我嘅判斷錯誤 ，which 呢個係個 second part。會再會 come to， 咁第一 part 就好容易搞嘅啫，我哋立即做一個實驗，到年底大家就知道 是不是因為我的黑粒會令到那件事又不可能變成可能呢？就是這樣，是那首先就是我是即是捉那些寫過我是登神的人，今年不會生 cancer， 不會爆血管，不會心臟病發，就不會被車撞死咯。那年底你就知道那件事靈不靈啦，啱唔啱啊？即係如果你死咗，你就唔知道，那你啲親戚朋友知啦，啱唔啱啊？咁你就記住咯，你凡係寫個燈神，話我係燈神呢兩個字嘅，咁就記住我呢個祝福咯，即係咁樣係。咁第二喺我咁多嘅節目啊嘅，我即係講簡單啲啦。 咁啊，事前你估特朗普當選咗之後，咁就其實嗰晚就唔係嗰晚啦，嗰日起係不斷起控啦，即係你估。其实我嗰阵时会，我嗰阵时一心点样谂咧？因为个个都开始话老萧系灯神啊咁样样。其实我估佢真系会嬲嘅。 系。 而事实上咧，其实佢当然会话唔嬲啦。咁咁但系头先咁样讲，其实我觉得佢真系嬲咗啦。事实上就咁即系咁讲啦。我都同阿院长咧，唔知倾过下呢，为呢件事咧，即系都讨论过下嘅。咁我觉得即系啲网友唔应该咁样样去追，即系追缴啊咁啊阿萧生嘅。其实讲真就咁嗱，耻笑老师系灯神嗰啲咁，即系你有好多人啦，咁包括我见好似林宇阳都有嘅，即系好似唔知主要系林宇阳讲出 好多阿林宇阳啊。阿袁主席啊，阿快啲 系啊！呢啲真系有啲私怨 feel， 大佬真系，唔系即系咁讲啦。事实上，因为萧山真系好多人睇嘅，佢自己对自己嗰、那个嗰啲说法啊、预言啊，或者系分析啊，都好有自信嘅。呢、這个就咁如果你话即系估错咗，呢、這个系唔紧要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大家都对佢啲期望啦。呢、這个此其一啦，你对佢有期望，咁而估错咗，咁你咪话佢灯神咯，系咪？咁第二就系话喂，咁因为有之前有好多一啲重要嘅事情，你话包括退联啊，系嘛？你话第一次嘅梁振英冇得赢啊，你话即系 脱欧。 呢个咩脱欧唔成啊，系嘛？跟住唔系因为佢太自信啦，佢讲出嚟系，佢仲讲埋 landslide 啊，咁呢个系大镬噶，即系所以其实咧，即系我觉得即系个教训就系在于，即系无论你系嗰、那个即系江湖地位几高都好，即系我觉得即系讲说话系都要留有余地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哋系中意啲人咧讲说话系唔留余地噶嘛？ 系 咪？咁嗰个人先至有 character， 先有性格噶嘛？即系呢样嘢就系阿老萧嗰个 hit rate 咁高嘅原因之一，系咪？即系你话我吹箫都咁讲啦，系嘛？咁而事实上，有亦都有啲人觉得就系话，喂，有啲人佢系太招积，如果你唔系咁招积嘅话咧。咁就啲人唔会咁大反应嘅，唔会咁幸灾乐祸嘅。咁咁讲真喎，人系鍾意睇人招积㗎喎。你就系招积你先要睇佢㗎嘛。 系咩？ 系咪？喂，你特朗普咁样，喂，我觉得好奇怪嘅，其实系。其实佢选之前好招积㗎。 系啊。 佢好招积 for sure 咁样，佢讲佢自己会 build the wall 㗎。 系。 系咪？佢好招积好 for sure 咁样讲，佢自己系会佢要收呢个中国嘅大量关税㗎。 但调返转呢，我真係 佢好 sure 咁样讲，佢係会踢走呢啲穆斯林㗎。但而家你当选咗之后，喂，你反而啲火熄晒会变得暗春喎、 啊。我讲嘅啫，咁样喺度。 讲真，喂，我觉得佢今日嗱，尤其係即係今日呢，真係好笑嘅，因为佢今日见咗呢个奥巴马嘛。佢奥巴马佢就因为佢原本就话讲十分钟嘅啫，咁点不知咧，即系出到嚟因为讲三十分钟，唔知讲三十分钟唔直，就系讲四五十分钟，好耐啊！咁然之后就 出到嚟一副样好似死狗咁，有啲人咧就就攞嚟就做一个叫做系body language 嘅一个解构啦、解释啦， 即系两个坐埋一张图啊嘛， 系啊，佢两个坐埋一张图啦，咁就嗱，因为两个都擘大对脚嘅吓，一个咧就阿奥巴马咧就都系双手摆喺只脚度啦， 系 咁个神态就好似就非常之攰啊，然之后咧就对即系。好无奈咁嘅感觉咁样。而呢个特朗普呢，喂佢点样样呢，你讲下啦。 哇佢鹌鹑咁样，即係但係咁样呢好似好紧张咁样，隻手即係。 唔係佢咁样就好似嗱啲人就话佢向下企图。唔係即係好似你如果你游呢、這个游呢个咩蝶式定系自由式啊。 啊蝶，总之咁样 蝶啊，因为自由式啊，唔系蝶式啊， 咁样就蝶式嘅， 系啦，佢咁样样，系啦，咁嗱，以呢个好似零一啊，零一定系明报嘅讲法啦，就向下祈祷啊，咁咧就似乎咧就嗰啲小嗰啲人就话佢啦，啲专家就话啦，啊，似乎咧佢真系佢知道一啲咧，佢真系以前唔知道嘅嘢。啊，咁而家终于知道啦，终于知道大镬啦，系嘛？知道以前讲大咗啦，啊，知道自己无以为继啦，咁所以咧就好无奈，或者好惊啊，甚至乎好惊啊。喂，你赢家嚟咁，大佬你点解变咗鹌鹑咁样 嘅？都唔止呢个嘅，喺佢公布结果嗰刻咧，佢侧边啲人咧欢呼雀跃，但系佢咧佢系沉默地托住个腮咁喺度谂，就好似啊， 扑街啦，真系赢咗添，即系冇谂住赢噶， 玩大咗啦， 真系要做喎，赢咗嘅话， 搞啦，我讲嘅啫，喂，真系 系啊 系 啊，唔系咁，首先啦，即系即系我嗱，即系。首先我剛才都讲唔应该即係再去即係放过老蕭啦。 係。 但係有啲说话我係即係有啲判断啦。其实我都唔係咁同意老蕭嘅。即係譬如话呢个特朗普係强人嚟嘅。或者佢係一个起码佢係一个嘩，即係喺呢个係咪喺呢个咩列根之后啊。嘅一个哇盖世难得嘅一个政治强人嚟。 唔系佢，我谂佢嘅意思强嘅意思系讲紧佢强势啊嘛，佢唔系讲紧佢好犀利啊嘛。 都差唔多噶啦，其实都系犀利噶啦，其实都系，起码好有个人意志先啦，系咪？ 系 啊，咁嗱，坦白讲，即系有亦都有啲人即系将佢比喻为希特拉啦，系咪？即系纳粹主义啦，系咪？咁呢个系非常之有保留嘅。第一。即系如果你同佢讲，同希特拉去比较嘅话咧，系远远不如啦。呢个当然系。 系啊系啊。 你不妨睇下 YouTube 啦。即系如果你话睇奥巴马呢个咩你睇呢个咩 Trump Insights， 你 search 同埋呢个叫做系 Hitler Insights， 即系叫做系煽动群众啊。即系如果你话奥巴马唔系呢个特朗普煽动群众，同埋希特拉煽动群众个分别喺边咧？即系其实讲真啦，特朗普煽动群众咧，呢个 Trump Insights 呢一个search keyword 咧，喺 YouTube 上面咧，其实唔系 search 好多段片嘅，唯一段片咧就系我睇到就系话。佢唔知喺个集会度，喺个造势大会度，咁有你记唔记得有一次咧？好似年头嘅时候咧，就有个穆斯林嘅阿姐、阿大妈咁样样，就密站，就企喺度密站， 企喺老公后面， 系啦，企喺老公密后面密站咁样样。咁然之后咧就佢就即系叫啲人，佢叫佢请佢走啦，系咪？请佢走啦。咁然之后佢就甚至乎话咧嗱，即系呢个阿 Donald Trump 咧就咁讲，唔好喐佢啊！唔好搞佢啊！不如搞佢嘅话，我会帮你打官司嘅咁样，即系佢搞笑咁样。 系 咁，但系你相反之下咧，如果你揾 Hitler Insights， 哇，真系大把料， 真 系 多到不得了。 即系个分别就在于咧，其实我会觉得 Donald Trump 系一个 showman instead of 一个强人咯。嗱，如果你话一个政治强人，佢有冇政治有冇一个好坚定？而且好 coherent 嘅政治信仰先，即系你相对于奥巴，相对于希特拉嚟讲，佢有冇对佢有冇对呢、這个 穆斯林啊或者其他族群有一个 嗰个系仇恨先，嗰个仇恨有冇根嘅先，系咪先？嗱，你呢、這个 Donald Trump， 喂，你 即刻 delete 咗自己话咩？即系呢个踢走穆斯林啊，嗰、个唔再讲啦，系咪？同埋佢甚至乎佢之前讲 China 嗰啲嘢，即系讲大陆啊、中国啊，你话点样关税啲乜嘢？喂，其实讲真，佢系冇一个根喺度噶，佢系有冇嘅理由系要佢即系有一个咁坚定嘅复仇心态先？我唔觉得有，因为其实讲真。佢成日都話要俾關税俾大陸，係、嘛？你係咪真係要咁多 manufacturing job 搬翻嚟美國先？係咪先？唔係即係嗰個做生意成本即刻會多啦，係咪？ 生意嘅角度嚟講、都唔著數啊！ 唔係，更何況你自己都唔係，你自己都唔係咁啦。你 Donald Trump 佢自己啲酒店啊，全部都 made in China 㗎啦，係嘛？即係你都係咁樣㗎。所以講真，即係你係越好難係佢自己實行先，你自己都唔信嗰套嘢。 自己唔信， 但系佢系讲嗰啲嘢咧，点解好听咧？就系佢系讲任何 please 到群众嘅说话。 嗯， 当呢个说话可以 please 到群众，佢就讲。 嗯， 但系佢会唔会去到好尽咧？我又未见到系，即系你起码 哗众取宠， 哗众取宠，搞笑。即系呢个系承袭于佢以前咧做呢、這个必诶，即系呢个飞黄腾达啊。即系佢系好享受嗰个镁光灯嘅，我觉得佢系。咁、但系至于喂，佢系咪一个好有坚定嘅政治信仰，系令到佢咁排外，咁去即系保实施嘅保护主义咁右翼，我唔觉得系咯，即系佢唔系有一个咁嘅坚定嘅政治信仰，那个分别喺度咯，即系佢个 showman， 佢个黄杨达 系 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嗱。而点解中国会咁鍾意一个咁样嘅人系入主白宫？喂，呢、一个人呢，佢讲真，佢同希特拉唔同。 嗯、 希特拉呢其实一个如果作为一个政治强人嚟讲系好 discipline 嘅。佢唔系呀。希特拉佢 discipline 嗰样嘢佢唔沟女。佢入佢唔系唔沟女，佢一条女。 一条女 叫咩 ,Eva, 系咪，即系一直到尾嘅，其实系。佢唔会话即系乱搞关系。佢唔烟唔酒， 烟唔酒， 系啊，佢系冇乜，佢系冇乜欲望嘅，但系佢满脑子就系佢政治狂想。 嗯， 但系 Donald Trump 系一个咁有政治狂想嘅人先，佢啲政治狂想其实系一个 show 嚟嘅啫嘛，其实好多时候系、instead of 即系好似希特拉咁样样，喂，希特拉佢以前系因为感怀身世，佢真系有佢自己佢嗰个过去。 一 个系嘛，一个好即系叫做系怀才不遇嘅过去，其实系 back up 佢呢种仇恨噶嘛，佢系冇嘅，而佢系一个唯利是图嘅人嚟嘅，边度有镁光灯佢就走去边嘅，佢系享受呢样嘢嘅，有掌声佢咪走去边咯， 系啊， 系咪？喂，讲真，你话佢系一个呢个癫佬 instead of 一个骗子咩？唔系啊，佢系佢又系癫佬又系骗子啊， 系啊， 佢两样嘢都系 啊， 啊， 而希拉里同佢唔同一样嘢，系因为佢自己仲有一个精英嘅自觉，佢癫唔起啊，佢有嗰个身份自觉喺度啊，佢、有个精英自觉喺度啊，佢觉得呢啲嘢太癫啊， 即系唔应该同佢泥浆摔角， 系啊，即系而 Donald Trump 嘅成功之处就系佢 speed your mind。佢知道啲草根諗乜嘢，我取悦你，係咪？而佢係享受嗰啲叫做係掌聲， 掌聲 係嘛？所以佢選完之後，佢係連環反口㗎，係 啊， 係嘛？ 講嘅啫。 喂，佢原本就話佢話要炒呢個咩啦？佢話要炒呢、這個呢、這個聯儲局嘅邊個 Janet 乜鬼嘢啊？啊乜？我唔记得咗，我记得叫做咩乜鬼嘢啊？系系啦，原本话炒联储局主席嘅，但系冇嗰件事啦，系咪？跟住又话即系即刻反口啦。嗱而嗱呢个咩墨西哥总统，喂打电话俾佢，佢都冇话叫你即刻起逢场， 预备起 场，系啊冇。咁而佢自己本身又话咩穆斯林佢就自己 delete 咗啦，系咪？即系呢啲乜嘢？咁然之后就话原本话撤出呢、这个咩嘛？呢、这个亚洲嘛，跟住又同呢个日本同埋又同呢个安倍晋三又同朴槿惠倾个电话。哎呀，我唔会嘅，唔会即刻嚟嘅，即系我哋唔会有大变嘅。咁即系全部反口啦，即系全部反口啦。即系你选完之后，你即刻做骗子啊，系 咁唔知佢会唔会真係告呢个 Hillary Clinton 同埋。 而点解中国人而点解中国嘅领导人同埋系俄罗斯嘅总统阿普京点解习近平同埋普京都咁鍾意一个咁样嘅人去入主白宫就系、是、因为呢个人呢其实佢系有欲望嘅。 嗯。 即系佢知道佢弱点喺边度。而 Donald Trump 系一个咁嘅人嚟嘅佢讲到明俾你听。我系唔会乜嘢都话俾你听嘅，我系唔会出咩招咧，都事先同你讲嘅，我系唔会咁透明嘅、嗯，即系佢讲到明，佢自己系一个黑箱作业嘅人啦， 系、嗯、啦， 一个黑箱作业嘅人，喂，最啱习近平胃口啦， 系啦， 系咪？我系可以同你代替交易啊嘛， 是大家同你 倾，系嘛？呢个最 fit 啦，系咪啊？我最怕一个讲原则，然之后又要同呢、這个诶、要同人民交代，又要 accountable 嘅，我最怕呢啲嘢，讲真系。 嗯 喂你喂你同我台底交易嘅最好啦，系咪？喂，再讲，你话要你话即系讲真，你话 bring back the job to America 呢样嘢系第一，喂你要人哋即系嗰个 labor force， 即系同你系有咁上下嘅竞争力，即系你起码你要减你嗰、那个即系嗰个叫做系劳动成本，同呢个中国或者系其他即系发展中嘅国家有冇可能呢？ 其实冇得比嘅， 冇得比嘅。喂，起码就系话，喂，你系咪可以同人斗贱价？你系咪可以同中国斗长工时啊？ 因为呢个两个问题就系、是、第一个就系一个货币嘅问题嘅， 唔系第一个问题系货币嘅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 compliance 嘅问题，人权劳动权益嘅问题， 同埋 你系咪可以行嗰套咧？人哋系一个喂，即系剥削劳动成本嘅大前提底下系做竞争啊嘛，你系咪玩佢呢套咧？你玩唔起嘅，因为你一定喂你因为你美国有工会，大陆冇工会啊，你做唔做都好似佢咁啊，你根本就做唔捻到。 就因为咁，所以啲 咁，所以佢话要加佢，所以就要人为地搞嗰个关税佢 系 啦。屌咁，但系你成条食物链，你要讲真，你咪你嗰啲咩？你嗰个 living cost 咪成咪嗰个生活成本咪你自己食翻啫嘛？你买唔买得起咁贵嘅嘢先？你咁耐以嚟，喂，你可以喂 用平嘢 嗱，所以阿老萧咧，咁其实佢讲一样嘢冇错嘅，佢就话你咁多年以嚟，你美元系不断狂印，但系又冇通胀。是有原因的嘛，而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你中国的 cheap goods， 即是呢啲一啲平价嘅货品是 维持到佢 入口咗中国，是入口咗美国嘛，咁所以你先至可以又狂印银纸，同时间你又冇大量通胀嘛、其实所谓嘅 Tri-America 就是咁嘅意思嘛，大家是根本上是一个吓、夫妻嘅关系嚟嘅，等于系你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根本上冇可能分开嘅。何况喂你同佢斗战食，你同佢斗战价，你斗唔得起啊？ 冇。 喂你说服翻，喂你搞掂你工会先啦、啊。你可唔可以咁长工时？你可唔可以哇？即系你唔知道、你话 喂 随时唔知整啲机器啊，碌爆自己手指啊，可以冇人理啊？可唔可以咁样？唔得噶嘛。你系玩唔到个套噶、根本就系、是，所以你嗰啲系 force hop 嚟噶。即系所以。喂，你我会觉得呢、這个Donald Trump 咧，其实讲真，你即系你作为一个如果系一个无知嘅总统咧，你咪将啲嘢下放咯。而一个无知嘅总统，或者一个叫做系相对低能嘅总统，美国唔系未遇过噶嘛。即系布殊以前咪俾人话系一个低 B 嘅总统嚟嘅咯。系嘛？咁你咪最后尾咪走呢、這个呢个共和党路线咯。咪、所以我就我嗰、那个。我对特朗普嗰、那个感觉，我唔会觉得系悲观成咁咯，即系唔系话好好，即系当然系负面啦。咁但系未至于话话喂咩世界末日啊又剩啊，唔系世界末日一定唔会嘅，因为有好多人都讲咗啦，你同普京 friend 咧就自然唔会世界末日噶啦。但系只不过咧就系、是、你放软手脚，你就唔会抗衡佢。咁奥巴马何尝唔系啫？系咪？即系你、這个普京。佢長年即係佢早兩年係咁入侵呢、這個呢、這個克里米亞又好，呢、這個烏克蘭都好，喂佢都係得把口㗎，係咪？最後尾都冇做嘢㗎。係 啊， 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有好多國際 issue， 你可唔可以你放手唔理你唔得？因為其實講真，你美元霸權所係， 即係如果你放棄做國際警察嘅話咧，咁所以你喂，你可唔可以逼人哋呢個石油同美元掛鈎咧？你有冇個定價權喺度咧？冇嘅時候咧，你美元再冇利用能，再冇個市場，你再冇需求咧，喂，你美國即刻破產啊！係即刻破產啊！咁所以咧，呢、這個叫 Simpson's family 咧，佢所預言嘅美國，即係呢個 Donald Trump 當政咗之後會破產咧，呢、這個係一啲都唔出奇嘅。即係如果佢真係走呢條路線嚇，咁、所以咧，呢、這個 Simpson family 咧，佢所話，即係我當其時16年前，即係我做咗咁嘅預測，其實係一個好嚴重嘅警告。咁、我希望即係 Donald Trump 即係去認真去看待呢、這個咁嚴重嘅警告啦。好，今日嘅時間差唔多，拜拜。 好。